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未必日日有好天气，但一定日日有好心情。我是小张张， 今日有啲凉，但快乐是我的生活日常。我是小曳曳。 今日我好心情好沉重，因为头先啱啱你问我力的四种咩话， 四种特性 系我连你个题目我都唔记得。再谂翻起寻日嗰啲年青人，我又谂起一句成语， 系 考下你哋。 哦，长江后浪推前浪， 同我有关， 一山还有一山高。 唔系，我讲俾你听，我睇你知。同马有关嘅 ，OK， 马死落地行， 马齿徒增，点解？ 马齿徒增啊，系。 徒是即系 徒劳无功个徒， 双麒麟嗰个又 系咪啲旧牛咪俾啲新牛拱走咗啊？ 唔系， 马齿徒增，增咧增系增 加 嘅 增， 或者徒长 系， 即系增加或者 系 增长， 系啊， 不停增长， 系有冇你估？ 系啊，咩意思？咩意思？ 估咩字啊？马齿徒增？ 唔系咩意思啊？ 马齿徒增系咩意思啊？ 即系生长咗都冇用，系咪咁意思啊？即系年纪大咗，但系其实好多嘢都冇，系咪？系咪意思 啊？系啊，累近啊！ 点解要咁样？唔得，我唔俾你咁样睇自己。 佢睇 咁，我睇咗啦。 你咁样睇，从第二个角度睇。 我掰你呢句说话，我即刻抹咗呢句。O K， 得收到。 我觉得嘅就系话，你应该要邓我哋香港有一班咁样嘅年轻人感到光荣、骄傲同埋开心。我哋要好好地去支持佢哋，好好咁样去发展之外嘅话，我觉得亦都要用我哋嘅经验同埋我哋嘅呢一种嘅精神，令到佢哋可以继续咁落去啊嘛。 好，我一于搞好归来吧。搞唔到誓不低头，得啦啩？ 请佢哋嚟饮杯接丁， 即刻朝气勃勃啦！你睇下同头先死狗死马 一样，咁样睇嘢。 收到，知道。 我唔俾你睇唔起你自己， 知道 系咪？天生我才必有用， 冇错。个个都系叻人，个个都系风骚快活人。 我好攰， 星期四嘅节目嚟啦， 加油！ 好嘢。 开始我哋今日嘅星期四节目，十点十八分，25度气温，相对湿度94%，多云有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嘅未来数天都系咁嘅天气噶啦吓。 同我哋今日嘅爱好系列有少少嘅关联嘅，因为有一日睇到啲新闻啦，见到嗰啲战争令到嗰啲屋咧全部变成一个哇烂实 退换败吓， 咁嗰啲人望住屋咧喊 ，shadow dream， 所有嘅人生嘅希望啊，即系明天咧好似破碎咗咁样。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爱好系列就希望有一个世界和平嘅歌曲，或者祝愿世界和平都好啦吓。 和平啦， 和平啦， 系啊，和平都可以有好多个唔同嘅范畴。 好啊，我哋都要和平相处啊，知唔知啊？ 都和平，而家和平 你有咩？ 而家和平 系啦，你有咩问题？ 有咩和平？打出嚟讲下 喂，我话和平，你就依家嚟招招招。 使唔使开间饭店？ 和平 饭店系啊，和平。 好 嘅， 知道。好，一阵间十一点， 爱好系你。 系啦，好嘅。我想问两位咧，其实咧，你哋有冇试过或者而家系咪夜猫子啊？即系嗰啲夜晚唔瞓嗰啲。你系你以前都系噶。 我而家唔系，唔系咗好耐 啦，好 耐 啦，翻电台已经好早瞓。 冇错，因为要好早起身。 系啊， 翻嚟做嘢。 其实当然啦，呢一样嘢每一个人自己嘅选择啦，都关乎自己嘅健康啦，咁样。咁日本咧有个网民就话啦，佢妈妈咧，嗱佢冇讲妈妈几多岁吓，净系讲妈妈咧就成日都好夜好夜瞓。咁于是有一次咧就劝妈妈啦，不如咁啦，你早三个钟头瞓，朝头早你早翻三个钟起身，咁咧你咪一样，即系个时间冇少到咯，咁样。妈妈嘅答复好，好多网民都同意啊，佢话做妈妈咧夜晚只要唔瞓。就是自己的时 间。是啊 ,me time。 朝头早只要一起身呢就不是自己的时间。 阿仔起身啦坐下。 即夜晚和日头就算你闲着呢个心情都不同。夜晚呢你零舍觉得是好像好。 就算你晏昼两点到四点啊冇人在家他都好忙的。又要准备买餸啦煮饭啦煲汤啦好多嘢搞。 就算不是妈妈你会不会来夜晚。只要唔瞓咧，你就觉得仲系放紧假。但系第日咧，只要你一起咗身咧，几早都好咧，你会觉得好似好多嘢要准备啊，即系个心情系唔同嘅。 我记得以前咧，小学读过有一课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读过。我唔记得咗佢讲嘅嗰个人系一位名人啦。我最记得嗰个题目叫做早起一小时。每一日咧，如果佢因为其实大家都明白嘅，譬如可能你好多嘅工作或者系你要读书或者点样都好，一起身嘅话啲时间好多时候都未必自己能够掌握得到。譬如我真的要几点钟我要翻学的话，那些时间我就不可以在那个时间就做我自己的事了嘛。 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他就是说你每一日就在你自己平时起身的那个时间呢早起一个钟头。那个钟头你喜欢做什么都得。你可以是做运动啦，你可以是看你自己喜欢的书啦，你可以听啲音乐啦，或者你做啲咩嘢都可以。那个钟头就是完全属于自己的。那时候没有所谓叫 me time。那我觉得他这样东西是挺好的。是你自己将嗰啲时间点样安排啫嘛，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嗰阵时候读完呢一课书之后，我觉得好，我听日开始嘅话，我都要早起一个 钟，做咗几日， 结果起咗一日，跟住就觉得其实都系摆低佢先，系需要一啲决心嘅， 系啊， 做呢啲嘢。 不过可能对于妈妈嚟讲嘅心情又有啲唔同嘅，之后即系算早起咗咧，佢都会谂一阵间个仔咩咧， 系啊，好烦， 就唔系夜晚嗰种，因为啲仔都瞓晒觉， 要买早餐， 系啊。 咁如果要咁讲嘅话，就系你嘅心态。系决定一切咯，系咪？我觉得呢样嘢真系做到嘅。譬如可能，如果你系要六点钟叫你啲仔女起身，要准备啲咩嘅，你咪不妨系五点钟起身啦。嗰个钟头嘅就系做你自己喜欢嘅嘢，哪怕只系嘅就系冲一杯茶，等自己可以静落嚟，乜嘢都唔做，或者做一啲嘅，譬如可能系 meditation 嘅嘢，我觉得系非常有用嘅。就系将你自己一个即系非常之繁忙嘅一日嘅话咧，用一个咁样嘅仪式感嚟作为一个开始。咁喺嗰个钟头里面嘅话咧，你同自己咧就安排一下啦。我希望今日系过一个点样嘅日子，譬如可能系有一啲嘅嘢，我系想今日能够特别做嘅。你自己喺个脑里面，你幻想一下咧，你会做到嘅。系啊，我而家系做紧呢一样嘢。系啊，每一日你朝头早嘅时候，你俾自己一个目标。嗰、那个目标哪怕就是我今日原来晏昼我约咗边个边个，我希望嗰一日嘅话咧，我哋能够好好地咁样开心心咁样去一齐有一啲即系 饮餐茶 啫，哪怕是系见一个朋友，我希望可以同佢开心心。你自己喺个路面度幻想啦，咁跟住你晏昼你见到佢嘅时候咧，你就开开心心。 你今晚幻想听日同我做节目，开开心心。 我呢样嘢我又唔需要，系啦。咁呢样嘢我唔需要，因为我每一日我都系开心 嘅， 系啊，因为我唔理你开唔开心。我自己本人好开心，咁样就得啦，系咪啊？ 原来我成就到你嘅开心，我好开心。 我踩住你上，我就好开心。我将我嘅快乐建筑喺你嘅痛苦上面，我就好开心。 冇问题。 系啊，我根本唔需要想象啊，呢个根本就系现实。 真系唔好想象。喂，如果你话夜瞓早起身咧，我啱啱出嚟做嘢去 TVB 嘅时候咧，我系想争取睇多啲书啊，睇多啲电影嘅，就夜瞓嘅嗰时，好唔好咁嘥时间啦，即系老咗先慢慢瞓啦，唔好嘥时间。但 系 到咗 系啦，你要还噶， 系啦，到而家 有多嘢你要还噶， 到近呢十年八载啦，我又想啊。我想试下，譬如话四点钟起身嗰啲人生啊，如果冇办法， 一次都冇办法。但你有个目的噶，你四点钟要做咩先？ 唔系，我想学 起身睇戏系咪？ 呀，睇下报纸啊，睇新闻 啊，写下大字 啊，冇错 啊，总之系 想享受下早起身嘅生活。因为有个老师，佢嗰阵时咧，我哋同佢食饭咧，佢九点钟佢已经瞌眼瞓啦。佢话我每一晚都系九点钟要瞓觉，所以同佢食饭食到九点咧，佢好 佢就啪一声趴低喺台度。 你当初都系老师。 是啊， 佢系老师，佢先可以咁任性。 九点九点真系好早。 你唔觉得咩？你一定要称得上系老师嘅，我可以好任性。佢约你几多点就几多点，几多点都食完饭，你就一定要听佢话啊嘛。 系啊， 我哋呢啲咁嘅声色犬马一定唔得啦。 佢系啲好健康嘅人，同我哋去大屿山行山，然后咧有一次，佢又揸电单车嘅，好大只嘅，行山咧，然后有一嚿石，佢话哇，嚿石好靓。好大嚿，佢就捧起去摆到自己嘅背囊。 吓， 系啊，佢就系咁样， 佢唔可以偷嘢。 系啊，同埋好 齐喎， 晒唔攞得噶，知唔知？ 你有冇真教训佢啊？ 个个都偷，个山会冧嘅，同佢讲。 或者佢唔系偷嘅，或者攞去研究啊？ 你系咪衰咧？你讲到头先话嗰架电单车好型，你截咗佢咪冇事咯？ 跟住 好多咗。 烂咗你，烂咗 收翻收翻，死咗佢。 系啦，偷石呢下我就真系不能苟同。 我觉得嗰啲行神运嗰啲叔叔婶婶真系好犀利，因为我嗰时候住有一个地方咧，系好近嗰个街上面，真系四五点咧就要听到人倾偈，慢慢行上去，即系嗰条山径。佢哋真系好早就起身，可能行到六点，跟住去饮个早茶啊咁样。 系，我特别佩服嗰啲游草水嗰啲老人家。 系。冬天游水 系啊，就咁砰跳咗落去就。 你估咁易啊？ 喺码头喎，唔系沙滩喎。 喂，你估咁易啊？系咪先？佢唔系住喺个沙滩上边噶嘛？ 系啊。 佢要起身嘅时候，跟住嘅话又要起身，又要刷牙洗面，跟住出街又搭车，搭车嘅就又要见到佢哋成班嘅啲老友记，大家一齐砰砰砰砰跳晒落去。 啱啊， 好容易噶。 喂，三点钟起身 系 咪？ 系啊，不过佢哋好早瞓咩？好似我哋头先你所讲咧，七 八 点 瞓啊。 如果你要咁早起身嘅话，你冇可能夜瞓嘅，因为你自然咧，你嗰个生理时钟咧会校到咁上下嘅就，譬如你倒翻转，你系要瞓七个钟嘅话，你自然七点或者系九点零十分钟嘅话咧，你要差唔多冚期。 好麻 烦，唔系嘅话，你都因为我试 冚走咗个隐私，好多隐私。 我试过，即系我试过嘅就，即系其实我都系啦，冇咩事嘅话，我九点，我总之我如果系夜晚黑，我能够早瞓嘅，我就早瞓。我哪怕事嘅就，我九点四十五分，我觉得佢话都有少少早啊，但系我真系有少少眼瞓嘅话咧，我照。因为我要听我自己的身体同我说话，系咪？你每端冇你冇理由一定要逼自己个，总之我十一点钟我系要挨到十一点，你唔需要嘅，你需要嘅你瞓你咪瞓咯。咁但系你自然然嘅，譬如可能我系瞓六个钟或者至系七个钟嘅话，我九点钟瞓嘅话，我就瞓到六个钟之后我会醒咯。有时我会凌晨三点钟醒咗噶，咁你咪醒咯。系啊，你唔使逼自己嘅，你中意喺个 range 里面嗰度咧去调教你自己嘅，跟住你自己个生理时钟去走，我就觉得咁样会好舒服咯。 我听唔到我身体同我讲嘢嘅， 因为身体瞓咗觉耐， 因为你已经聋咗。 你个身体瞓咗觉耐。 我有试过嘅，我尝试过嘅就系话啊，可唔可以逼自己同啲即系朋友一齐去玩嘢啲咧？咁样其实到九点零钟嘅时候咧， 真系好攰。 我已经心神恍惚，我已经精神已经唔喺度。 快走啦！快走啦！ 我已经觉得喂，快啲有人提出话走啦咁样。我就个人喺度嘅啫，你明啊？但 我 正常我已经飞咗翻去瞓觉。 系啊，已经系准备上床啦。 我哋个肉体。 喺度陪緊你哋㗎咋，係啊，但我精神已經唔係，已經喺張牀度啦。 所以你時鐘佢最強嘅呢個， 係啊， 即係如果你早瞓嘅時，即係好似阿於華齋咧，五點幾個時候，幾晚咧，四五點已經醒咗，可能因為太早瞓。 你梗係啦，你都唔知諗埋啲乜嘢嘢。 我諗乜嘢？你覺得我會諗啲？ 我唔知你，成日胡思，胡思亂想，五點鐘咁點咧？ 心中有事， 係啊， 又喺度諗啊，有咩做咧？ 听下下低个阿婆讲咩先啊？ 系啦，咁啊最紧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系啊，呢个真系。 乜嘢嘅形式嘅话咧，我觉得都唔重要嘅。系啊，就系揾一种嘅就系啱你自己嘅一啲起居作息嘅生活，将佢持之以恒嘅话，成为你一种嘅习惯咧，你自然就会健康。 不过真系唔好太夜太夜瞓。 你咪同自己讲啊， 改嘅， 除非你 个 工作需要啦， 系 早瞓 健康吓，健康嘅快活人。好啦，十点半听紧风骚快活人，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表示，发展经济的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至为关键。完善地区治理属重要环节。新一届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已经展开，期望所有爱国爱港、有志服务社区的人士积极参与，同时呼吁市民踊跃投票，为香港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陈国基在粤港澳大湾区高峰论坛时表示，大湾区在全国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香港一直全力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出台，促进大湾区经济协同发展。他提到政府支持内地地方政府利用香港资本市场发行绿色债券，今年三月起已经扩大豁免征收相关利得税的范围，至包括所有内地地方各级政府。其中深圳市政府今年连续第三年在香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充分体现香港联通内地和与国际资金和投资者的重要角色。涉及去年油塘致命工业意外的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拒注册续牌，下月中起不能进行任何工程，有五个私人项目受影响。土力工程处前处长、工程师学会前会长陈建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尚有大约一个月时间，要找新的工程公司不会太困难。他说这类工程很多都外判给二判和三判，发展商可能只重新委聘一间新的承办商负责工程，而尽量继续用现行的二判和三判公司。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建议在当地的中国公民利用商业航班仍在运作时尽快回国或离境，以规避风险确保安全。有条件的人士亦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选择自驾等方式通过有关陆路口岸离境。使馆说，新一轮大规模以巴冲突越演越烈，以色列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当地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南韩统一部长金英浩警告，若果北韩发起重大挑衅，南韩不得不重新研究南北韩919军事协议，并采取适当应对措施。金英浩接受访问时将协议比喻国家安全的乌龙球，指南韩军方的空中侦察力量受到协议束缚。金英浩曾经在国会回应北韩未发起重大挑衅、终止协议是否合适的提问时说，将综合评估安全状况后作出决定。另外，他说政府认为北韩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是无法透露具体情报。南韩不得不和美国等盟友一起对俄罗斯及北韩采取强力的制裁。至于在华脱北者被遣返问题，金英浩说政府将和国际社会及人权组织努力，以防类似事件重演。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450点，跌282点，成交金额3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3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3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5.6，跌4.6。盈富基金18.08，跌咗3毫。腾讯最新系295.6，跌4.4。比亚迪股份251.8，跌5.6。京东集团98.25，京东系98.3，跌4.5。友邦保险67.2，跌2.05。阿里巴巴80.65，跌8毫。港交所283.8，跌5.4。小米集团13.42，升2.4。美团111.2，跌2.5。百度集团109.0，跌4.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49.84，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3，人民币7.314，英镑对美元1.214，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31446点，跌595点。港金报1821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8美元，卖出19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多宗交通意外，先讲一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噶。尖沙咀的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公园径同埋广东道去翻旺角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广东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系未清理好噶，咁影响到而家九龙公园径啦，同埋广东道去翻旺角方向咧都系比较车多。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对出，就是七行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上乡道。屯门的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的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洪天路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咁由于受较早前七行道南嘅意外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上乡道，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山道。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哲在训练嘅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佢更接到一个极大嘅坏消息。主角沈周周嘅终极一战，仲打唔打到落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与你重温嘅系香港电台中文台各台经典节目同埋活动。 唔知你细细个吓有冇听过咧？佢叫做《禁毒灭罪遥不拘》。个 casting 咧系大到咧都有啲匪夷所思啊！包括有呢一个嘅张学友啦、王菲啦、郭富城、周慧敏、梁朝伟、金城武等等等等。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十二点至两点，收音机回忆录。 食物环境卫生署设立了绿色殡葬中央登记名册，无论选择在纪念花园或者在海上撒灰，都可以上中央登记名册登记，预先规划，等家人知道你想回归大自然的心愿，将美好的环境留给下一代，为未来做个好的选择。你都支持绿色殡葬，上 greenburial.gov.hk 登记啦。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啊！风骚快活人，每一个人有唔同嘅生活嘅预算啊。咁啊，网上有个人咧就分享咗自己，佢觉得系比较过得辛苦嘅。咁咧，网民嘅反应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有两极嘅。首先咁讲咧，佢就话咧，因为佢收入问题咧，每一个月咧扣除晒所有嘢啦吓。嗱，佢冇讲佢自己住边度，应该同屋企住嘅，扣除晒嗰啲咩上网啊、手机费啊等等，一定要交嘅费用之后咧。每个月佢预计可以用嘅钱，即系我嚟食嘢啊，再照顾自己啦吓，系3500蚊。佢有啲人就话吓、啊，哦咁啊，仲少嗰啲外佣，外佣仲有可以住喺主人嗰度。佢3500蚊咧，佢就除咗住喺主人嗰度咧，外佣啲食用都系食屋主人噶啦，应该上理论上。咁佢就话，哎呀，好难过啊，生活唔知做啲点样好。咁好多网民就俾好多意见啦，包括话，诶、哎，好多面包店咧，临收工啲面包好平噶，咁样买一送一，的确系嘅。我都知道有间我屋企附近咧，真系买一送一嘅。咁另外咧，佢话有啲街市啲菜档咧，又系啦，临收工前啊，好平噶，咩10蚊三份菜。一份一份咁，你买嗰啲咁，跟住每一晚六个即食面咪 OK 咯咁样。但系亦都有啲网民就话3500蚊咧，除开咧100蚊有多噶咯，一日其实已经好富裕啦咁样。你哋觉得系唔系咧？即系到底一个正常大人要翻工100蚊一日够唔够用咧？我真系即系唔好要求咩，又要食咩，又要食咩啊，买咩啊嗰啲咁啊。 我覺得一定夠用嘅，係啊，睇你點用。另外咧，如果我係呢一位朋友咧，我唔會諗點慳錢，我會諗點樣揾錢。 嗯，同意。 係啊，係啊，喂，你譬如話真係100蚊，你總有辦法嘅，食23蚊一個飯啊，行路啊，或者做一兩個站落車啊，你一定有辦法。但係如果我真係佢咧，我寧願夜晚揾多一份工，揾多一份兼職。哪怕5000蚊， 如果你覺得唔夠用嘅，係 啊， 你咪自己去諗辦法咯。 梗係諗辦法揾錢。 就我就唔覺得應該要同其他人去比較咯。 冇錯啊，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貧窮同富足，每一個人個價值都唔同嘅，係咪？所以我覺得你，如果你真係係啊，每一個人，我唔知可唔可以咁樣攞出嚟，大家嚟去討論。即係如果佢本人真係會覺得剩翻3000幾蚊一個月，佢係唔夠使嘅。扣除一啲必要嘅開支，即係例如佢扣咗佢嘅必要開支啦，已經扣咗必要開支啦嘛。如果你剩翻扣除所有嘅搭車 啊、 翻工嘅食飯嘅話，有成3000幾蚊剩咧，咁我又唔覺得真係有幾窮喎。我諗有啲，若果真係你要再俾落去嘅，實際仲有人。比你的生活會更加辛苦，好可能仲係在職貧窮添。 冇錯， 我亦都有聽過，即係譬如可能你要翻咗份工，你可能仲要貼錢去翻工，因為根本咧佢賺翻嚟嘅錢係唔夠你嘅日常開支嘅，即係例如可能咧就你翻工你要去搭車，同埋你要去食飯，但係佢都要翻。 因为一份工唔系净系翻嚟嘅钱咁简单，亦都系一份对自己嘅尊重，或者系会觉得嘅就 系 个社会仲需要、需要你嘅努力，系咪？ 嗱、我粗略一计，30蚊交通费， 每日有100蚊咯，系啊， 30蚊，咁你啊25日你都系750蚊啫。我唔覺得真係太辛苦咯， 所以有啲人 同埋喂，你如果有交通津，有交通仲有交通津貼喎，即係分分鐘又俾翻，我唔知200-300咁樣樣。 不如咁講啦，嗱，我哋撇開就唔好講話呢一個男仔佢呢個人啊，佢自己本人覺得佢自己3000多蚊嘅使用使費啊，每個月嘅話佢覺得少，我哋都捱過窮嘅， 係 嘛？你捱窮嘅時候你做乜？吓、啊、咁不如咁讲啦，即系咁样讨论下啦。 做嘢啦， 系咯，搵多份工咯， 啊、 做多啲嘢咯， 系啊， 搵 钱啊， 唔理 瞓啊，通宵啊， 系啊，就卖自己啲时间咯， 系啊， 系啊， 你 都未知， 你 都 卖 时间啫嘛，卖我自己嘅，仲有多余嘅嘢咯，我嘅劳力咯， 就系劳力啦， 系啦， 仲有 咪得咯， 有啲工作咧，其实你仲可以食埋饭噶，即系如果大家知道，譬如话啲快餐店啦，吓或者系某啲嘅热狗店，其实系包埋，因为我有一次睇过咧。啊，都幾得意喎，幾好喎！佢仲要包埋你喺嗰個鋪頭食埋一餐飯，咁嗰啲幾好啊！好似你話齋咁，揾多份夜晚咁去買買嘢。 我唔知你需唔需要計到咁盡，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就係好多人都係咁噶啦。一份唔夠嘅話，你咪兩份咯。又或者其實理財好簡單嘅啫嘛，就係多啲嚟多啲使，少啲嚟咪少啲使咯。 啱啊， 就係簡單啫嘛，係咪先？其實你係收入同埋支出兩樣嘢嘅平衡嚟嘅啫嘛，每一個人都唔同嘅喎。嗱，我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失業啦，我反而我唔需要翻工嘅話，我粗略咁樣去估計，我每一個月咧，如果我唔需要揸車，即是話我唔需要養車，我唔需要過隧道，呢啲咁嘅嘢，原來呢啲日積月累係好大筆嘅支出嚟嘅。但係當你冇咗呢啲嘢嘅時候，恆常嘅支出你冇咗，但係個問題係嘅，當然你心係會驚嘅，因為你係用緊你自己嘅儲蓄，冇嘢翻嚟。但係如果亦都咁講，你冇咗一啲恆常嘅一啲，譬如可能係車費啊，或者係你食飯啊。娱乐费啊等等嘅话咧，每个月原来唔系好多咯， 两三千蚊都够啦。 我记得嗰阵时候，不过讲紧系几年前啦吓，大约系4000-5000蚊到啦。 咪咯， 系啦，因为自己一个人其实真系唔多。 系啊，唔多。 你出去买一餐餸嘅话，甚至乎可以食几日添。 系啊， 系啊，用自己个脑去谂下，系咪？即系你一根菜嘅话，系可以食几餐嘅。 我早几日就亲自示范咗啦，买去街市买一嚿皖鱼尾，10蚊啫。嗰啲咧系。是一嚿嚿就10蚊一嚿噶啦， 即系设定咗摆喺度， 系啊， 嗰啲系有个兜装住， 跟住我再买咗一嚿豆腐，而家贵咗啦，6蚊，跟住再买咗， 系啊，以前唔使6蚊， 系唔知3蚊5蚊到啦， 系啊，再买咗3两嘅毛豆，佢搣好嘅，搣好嘅，好似 几好食啊，滚个汤， 系啦，就滚个汤，煮饭， 冇错，整一个汤饭， 简简单单，好好味喎。 呢個咪就是心態嘅問題咯，我唔覺得我自己窮啊，我唔覺得 我 自己 中意食呢啲嘢， 其實你可以健康噶，都 係啊，幾好啊！咁你如果去快餐食，你未必夠錢， 唔得， 係啊，一定唔夠錢。 冇啦，快餐店而家起碼都30几-40蚊， 我仲有湯飲喎， 咪係咯，仲要係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喎， 你知唔知我抵死度啊？我留翻一碗夜晚再飲 都得啊！ 幾開心啊！ 開心 啊你我感覺好似又賺咗一餐咁樣。 我會覺得如果你真係自己一個人，你照顧自己咧，就一啲都唔難嘅。如果你同我講嘅就係話，你如果有家爺仔乸係嘛，跟住你又要養細路嘅，呢、這個我唔敢講，因為我唔知道。 係。 但係如果你話我只係照顧我自己嘅話咧，就即係都係睇餸食飯咯。好多時候係嘛，你剩得多嘅咁樣你可以闊綽啲，但係如果你剩得少嘅話咁樣，你喺當中都可以尋。找啲樂趣去睇下有一啲日本嘅節目啊，有日本嘅節目幾好噶，就係講緊你點樣慳錢啦。 喂，呢啲真係好噶 ，OK 㗎啦， 任你啫嘛，根本你自己自由嚟嘅。 冇錯， 同埋你覺唔覺得咧？其實咧，唔去咁多街或者唔買咁多無謂，有啲嘢其實你唔買都得嘅。你要發覺諗一轉頭，其實可以買 得 嘅啫。 你望下睇下， 望下 試著已經好開心啦。你有冇試過試著啊？我有啊，入到去試身真係，哇，著得幾好睇喎！ 前一招啊， 张相 照 下， 九天就嚟买， 系啦，就走啦，唔啱啊都系， 系噶， 但系着上身系好开心， 系啊， 但有啲你发觉，咁你真系冇乜钱嘅时候，咪买少啲啲咯，行少啲街咯，生活都系咁过， 系啊，真系肚饿又冇钱食嘢。我会早啲瞓， 唔系啊，其实除非你系咁啦，系嘛，即系除非你啊，即系 好好 系啦，你连饭你都食，你都食唔起啦，你或者系咁样嘅话，我觉得你都仲要谂嘅就话系咪多钱，系咪少钱，我系应该要点样做或者系咩？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你已经扣除晒你自己必要嘅开支，你每个月有3000蚊剩咧，咁我觉得嘅就系其实冇乜资格讲话，即系我应该要点样嘅系咪？因为比你更加差嘅人系咪喺贫穷线下嘅人，佢仲喺度挨紧大把人。 好啦，十分钟就早上11点，孔 show 快活人喺一阵间11点下就会有爱护系列啊，今日就系世界和平。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父母和子女的相处是一场背影渐行渐远的修行。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相聚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是以分离为目的，这个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爸爸妈妈和子女是一场不停分离的旅程， 包括有第一次离开妈妈的怀抱学行路，第一次去翻学，第一次同朋友出去玩，第一次翻大学宿舍住，第一次出门口找工作，每一次的第一次都是为了分离。直到最后小朋友终于大了，有自己的家庭，纵使这个过程万般不舍得，但是父母最终都要放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希望仔女好的父母，不过有些父母认为的好未必是小朋友喜欢的好。很多父母终于都是不明白会继续干预孩子的生活，去保护他们照顾他们，原因只有一个，不舍得。世界的路有千万条，你为孩子选的路未必是他喜欢的，不妨等他自己品尝一下人生的酸甜苦辣，等他走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父母要做的就是在长路漫漫的时候为他点亮一盏回家的灯。孩子的人生不应该重复爸爸妈妈的人生，或者过爸爸妈妈指定的人生。龙应台的文章曾经讲过，所谓父母仔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们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停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当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他会用背影告诉你，不要追了，是时候要讲再见。爸爸妈妈和子女就是一场背影渐行渐远的修行。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张艾嘉《爱的代价》，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92%。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至1:00，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星期四嘅爱好系列，今日四个字啊，世界和平或者和平啦吓。呢、个世界咧有天灾有人祸，战争肯定就系人祸啦。一小撮人嘅决定咧，伤害咗同埋影响咗好多人嘅生命，攞咗好多人嘅家庭走。虽然咧我哋冇真正经历过战争啦，但系睇嗰啲片啊、嗰啲相啊，你会感受到咧战争嗰种可怕啦，令到每一个受战火洗礼嘅人咧，你会戥佢感到难。过啦咁样，细个时候咧，我细个时候，我妈妈都同我讲过啲咧3年08个月嗰啲古仔，同样咧听到咧毛骨悚然嘅。讲起战争啦，其实人祸仲会带嚟天灾，咩气候变化、冰山嘅溶解，其实都系人类造成嘅后果。所以今日咧喺呢个话题，我想听呢只歌曲，叫做《医治好呢一个地球》啊，《Heal the World》。希望每一个人嘅心咧，好似呢一首歌咁样，留一个位置俾爱。为一个地球留一个爱啦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为你，为我，为咗成个宇宙，成个地球。Michael Jackson。 About 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 There are 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There's a love that cannot lie. Love is strong. It only cares for joyful giving. If we try, we shall see. In this bliss we cannot feel. There are three. 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Always growing, make a better world, make a better world.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There are people dying. If you care enough for living, mak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Jackson 嘅呢一首《Heal the World》，十一点二十分。 希望咧呢一个世界咧可以少一点嘅仇恨，而多一点嘅爱。今日咧，既然咧爱好系列咧系以呢一个嘅就系和平而作为我哋嘅一个主题嚟讲咧，我希望可以引用一位我好喜欢嘅禅师佢所讲嘅说话，等大家可以当中能够攞到呢一啲嘅感觉。一行禅师曾经有讲过，佢话爱实际嘅就系谅解同埋理解嘅别称。佢话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我哋总系希望佢哋快乐，但系快乐唔系一个人嘅事，真爱应该系能够互相谅解。如果你无法理解他人，亦都冇办法正确地爱，而缺少咗谅解，你嘅爱只会让他人痛苦。另外嘅话，我亦都觉得嘅就系话，即系以下嘅呢一段嘅说话咧，都会讲紧嘅就系同而家我哋见到有好多啲战争嘅场面啦。我会觉得嘅就喺战争之下嘅话，任何一个炸弹一炸落去，我唔理佢究竟系喺边个国家嗰度，难过嘅见到嘅受伤嘅，永远都系平民，而平民系付上最大嘅代价。呢样嘢系令人最痛心嘅。 家破人亡啊！ 佢话即使世界上所有嘅炸弹都被运到月球上。只有直到我哋心中能够培养出和平，否则 战争和暴力将会持续存在，和平从我们自己开始。在这里的话，我祝愿的就是冲突能够得以谅解，希望大家可以放下仇恨，可以有多点爱。揀嚟呢一首歌嘅就系 Marvin Gaye 嘅 What's Going On， 究竟发生紧咩事？ 今日和平嘅，好，马老师， 我曾经睇过一本书咧，佢系讲二次 世界 大 战， 因为我好中意嗰个时期嗰啲故事。睇嗰本书咧，佢系介绍前苏联一个女兵嘅故事。佢唔系响前线嘅，佢只不过因为嗰时咧，由四一年嘅时候咧，德国开始向呢个东欧嗰度进攻。準備到莫斯科嘅時候咧，咁呢個女主角咧，其中一個女主角，因為佢講好多女仔嘅故事，就喺一啲偏遠嘅地區，本來係做教師嘅，即係一個普通嘅女教師。咁有一日咧，軍隊嚟徵召啲人入伍，佢諗下，咦，我女仔嚟嘅，可以幫到咩手咧？佢話原來佢哋要揾啲洗衣嘅女兵啊，因為嗰陣時咧，好多時嗰啲底衫要洗，咁佢係諗都唔諗，即刻入伍。咁佢話去到咧冇諗過啲情況會係咁樣，洗底衫，佢專門洗底衫，每一次咧其實就擺嗰啲污糟嘅底衫落一個桶嗰度，然後倒啲水啊。 佢哋希望煮滾水咧，但有時煮唔切咧，都就咁樣倒啲水落去，倒啲洗衣粉啊、消毒嘢落去，然後就攪個桶五下，左五下，右五下，就攞翻出嚟啦。另一批嘅女兵咧就整乾曬佢。佢話最麻煩咧，最麻煩係搞嗰啲喺件衫底衫嗰啲虱啊，因為咧嗰啲兵咧喺戰壕嗰度咧，嗰啲環境係好惡劣嘅。佢話嗰啲虱咧令到啲士兵咧身體又紅腫啦，又唔舒服啦，於是佢哋要專門對付嗰啲虱。咁個底衫係最重要嘅洗衫嘅衫之一。另外，反而嗰啲軍服咧就唔係好常洗，因為比較厚啊，同埋好凍啊，有時。咁咧，但係佢話有時見到咧嗰啲軍服咧，全部都係啲血跡啊，或者個胸口嗰度咧有啲窿啊，子彈窿咧。咁佢係覺得好辛苦、好慘、好難受。咁佢都問過，咦？點解仲要洗啊？爛咯喎！佢話冇辦法啦，唔夠啊，即係前線唔夠啊，同埋因為凍咧，一定要攞啲衫翻去啊。咁佢話呢件衫，因為有啲有個名牌黐咗喺後邊嘅。佢話呢件衫嗰個人咧，佢話可能唔知去咗邊噶啦。但係你哋嘅責任就係要盡快洗，俾我哋嘅士兵去著翻好去。佢於是佢覺得好感動。後來佢識咗一個退伍嘅軍人，佢哋結埋婚。咁佢哋講翻起咧，當時打仗咧，其實佢哋覺得係真係好難受，因為佢話每次洗衫咧，有時見到啲血喺度啦，有時唔知有啲類似人體嘅嘢喺度啦，佢每一次咧就唔理啦，都係盡佢 做翻自己嘅工作， 洗。我覺得啊，呢啲紀錄片啊，或者嗰啲書咧，我自己好中意睇，因為好多好多嘅故事。同埋咧，其實前線咧，除咗你話洗衫之外咧，另一種兵咧就係通訊兵，因為咧你要傳遞消息啦。咁其實咧歐洲咧好多時佢哋語言咧都通嘅，即係要偷聽你講咩啊。咁你知啦，德國嗰啲發明好多嗰啲密碼諸如此類啦。咁佢哋咧嗰啲兵咧，其實有時又係要不斷去睇下接聽人哋嗰啲內容。另外仲要將佢翻譯成咁，跟住咧，其實好多密碼已經出嚟啦。例如每三個英文字母，第四個英文字母先係嗰句嘅意思。咁美國咧曾經亦都用嗰啲印第安人去傳遞信息，因為佢哋嗰啲語言咧冇人識聽，同埋印第安人咧只有語言冇文字嘅。因為日本人打美國，即係佢哋戰爭嘅時候咧，日本人咧就好正。學英文，然後就偷聽佢哋講嘅説話，所以其實咧戰爭，我覺得真係幾沉重嘅。睇呢啲書咧，我會覺得啊，而家自己生活係一個好舒適嘅日子咧，我覺得自己係好幸福。 嗯，係噶，係噶， 係啊，咁啊。即係啦，和平就好啦，我自己覺得。嗯、我一陣 好難得，我覺得你睇戲誒，頭先我一路聽嘅時候，覺得就係睇得好細緻咯，係同埋好記性。嗯 李麗蕊小姐， 我冇出过声啊！ 和平， 我头先一 和平， 和平，我 哋和平， 和平 ，peace， 我冇。 OK， 嗱，我去接听啲信息，你去洗衫， 穿窿衫， 好多嘢系要做噶。 系啊， 粮草先行，其实有好多都系会先去咗，就 系 煮饭噶。 系啊，军队每一个部署都好紧要。 但最好唔好打仗，就唔需要有呢啲嘢发生啦，好唔好啊？ 好， 大家放低，放低，因为我绝对讲真嘅就系点样都好嘅话，战中嘅话，绝对唔系大家希望嘅答案。呢个唔系个答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涉及去年十二月油塘致命工业意外的精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被拒注册续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支持发展局和屋宇署按现时法律法规，针对建筑公司工程方面的安全要求处理。李家超在北京会见传媒时说，要照顾职业安全，确保做任何事有规有矩，标准符合要求。 他又說關心公共房屋供應，發展局局長和房屋局局長會全心投入處理，已經提醒房屋局局長要整體研究和審視情況之後會向他匯報。政府將會分兩階段管制九類即棄膠餐具。綠色和平項目主任譚詠麟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歡迎政府的做法，估計可減少的即棄膠餐具數目應該不少。他說部分人自備餐具已經成為習慣，社會上亦有其他替代品，包括紙或木製的即棄餐具，但他認為今次立法管制涉及的餐具體積較細，對體積較大的例如碗和杯等，政府應該可以推動重用文化。譚詠麟又說，早前和超過30間咖啡店合作推出借還咖啡杯計劃，市民反應積極，對於明年4月起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管制即棄膠餐具的措施同月執行，會否擔心引起混亂。譚詠麟認為，相比多個鄰近城市，香港的減廢政策已經較遲推行，加上業界討論多時，不應再拖。國家主席習近平向第五屆中俄能源商務論壇致賀信，習近平指出，經過中俄雙方多年共同努力，兩國能源合作已經形成全方位、闊領域、深層次、高水平的合作格局，是中俄平等互利務實合作的典範，為保障兩國乃至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面向未來，中方願同俄方一道高水平建設能源合作夥伴關係，持續增強能源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為促進全球能源市場長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推動構建全球清潔能源合作夥伴關係作出更大貢獻。另外，習近平分別會見參與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國家領袖，包括埃及總理馬德布利、蒙古總統夫日勒蘇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和长征二号 F-17 运载火箭组合体今日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发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早晚较凉，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79点，跌352点，成交金额4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31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9点，跌107点。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295.2跌4.8，盈富基金18.01跌3.7，京東集團97.35跌5.57，京東集團係97.3跌咗5.5，阿里巴巴79.8跌1.65，比亚迪股份250跌7.4，友邦保險67.1。跌咗2.15，美团110.1跌3.6，小米集团13.36升1.8，百度集团107.6跌咗6.1，快手56.6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9，日元149.82。瑞士法郎0.9，加元1.374，人民币7.316。 英镑对美元 1.213， 欧元对美元 1.054， 澳元对美元 0.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31,433 点，跌608点。港金报18,18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89美元，卖出1,9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有 Tiffany 提提你，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近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而家快线封闭，龙尾排到瑞丰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管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和斜村都比较多车，龙尾而家去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都比较挤塞噶，龙尾而家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随住证明九原县企业污染的证据逐渐浮现，由李光洁饰演的九原县县长曹立新和由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院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Ida，佢真係我身邊一個好重要嘅人，雖然我有時咧可能都激親佢，因為我都係藝術家性格噶嘛，有啲同埋你知我一彈琴乜都唔理噶嘛，佢又幫我搞掂曬其他所有嘢，令到我好安心啦，非常之感恩。Hello， 我係伍仲衡，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星期日晏晝2:00-4:00，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緣何 在我？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Sarah 姑妈，今日开工部车爆车胎啊，条胎太重，我搬唔喐啊。 死啦 V， 生活就系咁啦，笑住面对就可以。况且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好多安全嘅守则要注意噶。 妈 ，Sarah， 多谢关心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嘅工作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侦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充气都要跟足指引，小心免让危难。我系刘志慧 Samuel。 好，估一个开心的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蕊，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替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yeah!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下午1:00，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诶，呢个故事有冇下集啊？仲讲？ 诶，讲完啦， 冇啦， 系啊，讲完啦。呢一首歌系我一个几喜欢嘅歌嚟嘅，《Masters of War》。 I'm your masters of war. Here they build the big guns. Here they build the death planes. Here they build all the bombs. Here they hide behind walls. it hide behind discs. I just don't want you to know I can see through your masks. You that never done nothing but build to destroy. You play with my world like it's your little toy. You put a gun in my hand and you hide from my eyes. And you turn and run farther when the fast bullets fly. Like Judas of old, you lie and deceive. A world war can be won. You want me to believe, but I see through your eyes, and I see through your brain. Like I see through the water that runs down my drain. You fasten all the triggers for the others to fire. And then you sit back and watch when the death count gets higher. You hide in your mansion while the young people's blood flows out of their bodies and is buried in the mud. You've thrown the worst fear that can ever be hurled. Fear to br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For threatening my baby, unborn and unnamed. You ain't worth the blood that runs in your veins. How much do I know but to talk out of turn? You might say that I'm young. You might say I'm unlearned. But there's one thing I know. I'm younger than you. Even Jesus would never forgive what you do. Let me ask you one question. Is your money that good? Will it buy you forgiveness? Do you think that it could? I think you will find when your death takes its toll, all the money you made will never buy back your soul. And I hope that you die, and your death will come soon. I'll follow your casket by the pale afternoon. I'll watch while you're lowered down to your deathbed. And I stand over your grave till I'm sure that you're dead. 好，非常好听嘅首歌曲吓。其实咧，人同人之间咧有一种嘅同理心啊，即系就算唔认识都好啦，你唔会突然之间咧去伤害对方。但系战争最恐怖嘅地方就喺战争里边，每一个人都摆低咗呢一种嘅心情，每一个人都觉得咧去伤害人啦，甚至系攞人哋嘅性命咧，好似一个理所当然嘅事，少少嘅难过都冇啦。曾经睇过一套电影咧，系改编自一个真人物嘅，叫《钢锯岭》，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呢一套戏真系好好睇，就系讲呢一个有宗教信仰嘅人咧入咗呢个军队里边。死都唔肯揸枪， 系啊， 点都唔肯揸枪。于是佢嗰啲同僚打佢啦，即系觉得佢懦夫啦，告上呢个军事法庭话佢违令啦。咁但系最后都判咗咧，好 准许佢做一个叫伤，即系救伤嗰啲，就完全唔需要咧系杀人嘅咁样。咁喺戏里边到最高潮嘅地方就系一个钢锯岭，有一个好惨烈嘅战争啦，好多人受伤啦。佢就自己一个人咧，用一啲绳绑住啲伤兵，然后一路咁样掹住棵树，让条绳咁慢慢掉落去。喺嗰一个战役里边，佢自己一个救咗七十几个人落嚟。爱有时真系可以医治好多人嘅心，包括喺战争里边嘅心。有呢一首歌曲《Imagine》。 我自己覺得咧，好多時候咧，戰爭唔係話淨係在於嘅，就係喺國際舞台上，我哋能夠見到嘅，喺新聞報道上面能夠睇到嘅戰爭，好多時候在於你嘅內心。好多時候，譬如可能講緊嘅就係你要好多嘅拉扯，有好多嘅掙扎，去唔去，做唔做，要唔要？我覺得有時呢啲都係內心嘅交戰嚟嘅。我想分享一下嘅就係啱啱過去咗嗰個星期二有一個晚上，我去上咗有一堂哈達瑜伽。嗰一位嘅老師嘅話，真係能夠俾到我有好多內心平安嘅能量。我覺得人同人之間其實有時係有呢一種咁樣嘅交流，係在於嘅就係大家嘅一啲接觸或者係一啲言語之間嘅交談。我覺得咧呢一位嘅年輕嘅老師，佢竟然能夠俾到我呢一種嘅就係平安。嘅感觉咯，我好中意佢嘅就系讲嘢好温柔嘅，细细声嘅，就唔系好似我呢啲咁样咧喇叭咁嘅声嘅。咁你已经可以 feel 到嘅就系嗰个频率咧，系会令到呢个人咧好容易达至安静。我最中意嘅就系佢一开头嘅时候就同我哋几位嘅学生，我喜欢嘅仲要系个小班教学，因为其实学生唔多，只系得三个啫。 哇，正！ 好好，因为佢可以全程都可以睇到。 道你每一个动作究竟会是怎样、 嗯、 需要留意和注意的东西是怎样。他一来的时候先跟我们讲，就是说一阵间有很多的一些 posture， 做不做到，做到几多一点都不重要，但是你最紧要的就是你的呼吸。咁同埋我自己喺屋企度，系每一日朝头早我都会去做瑜伽。咁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原来有一个人嘅指导，有一个人可以喺侧边嗰度咧去提点你，你先至会发觉嘅就系、是，原来我仲可以做多啲，原来我咁样系错。有时有一啲嘅动作嘅话，你硬系会觉得我仲未到，我仲未到，点解咧？当佢帮你扭一扭嘅时候，哦，原来我嘅盘骨只需要系咁样摆啱咗个位置，我亦都唔需要太过去俾自己有好大嘅压力嘅时候。后嘅话，突然之间你觉得做到咗啦，即系呢一种嘅感觉嘅话，我觉得系好舒服同埋好开心，因为有时亦都会觉得嘅就系佢讲紧呼吸。如果我哋冇咗呼，冇咗吸，我哋就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所以我觉得生命嘅意义系在于每一个当下、每一个呼吸同埋每一步脚下嘅路。 让阳光照进来，我。心房里那一片灰暗，那片海没有岸，我漂浮着，但是离不开，将呼吸再缓慢，证明自己还存在。 Keep breathing, breathing, breathing, breathing, keep breathing. 相信着，我是爱我的。越是简单，越困难的，我从前不晓得。 雪。 希望可以有呢首歌曲嘅话咧，等大家都可以咧就攞到自己心中嘅平安啊！ 嗯，我好平安啊！ 我知啊，唔系，其实我讲讲战争嘅话，唔系净系讲紧嘅，就系我哋成日见到嘅呢一啲嘅战争，系就系自己一个人嘅内心纠缠同埋诶战争嘅话，呢一样嘢都系需要得到释放嘅。 有一种战争都好可怕嘅，冷战。冷战你谂下，即系如果一对夫妻冷战，不过我依家呢首歌唔系讲冷战，我突然间即系 inspire 到我啫。我六七年前到啦，跟一个广州嘅记者朋友，佢做特辑，做一个访问啲老兵。老兵就系讲紧六十年代有啲寒战啦，或者抗美援朝啦，去访问个老兵，去咗两个地方，一个就系河源。即是你哋客家人嘅地方嚟嘅，訪問啲老兵嗰陣時，佢哋已經八十幾歲，好老噶啦。因為佢哋知道，即係如果再唔訪問佢哋咧，可能已經有啲資料冇曬噶啦。就跟咗去兩個地方，一個河源，另一個係潮州，兩個地方都俾我感受好深嘅。我淨係同佢去啊，或者幫佢做一啲其他嘅嘢啫。 呢啲唔好講咁多，你講多少少。 我去到見到啲，你可唔可以收起你嘅笑容？ 哦、oh, ，OK， 好。哇！突然之间咁样，好惊。 继续讲，继续讲，即系惊你唔够时间。 因为惊你唔够时间， 我 见 到 你啫。因为你知道系 见到有啲老兵，哇！我最难忘就系一个冇一只脚，坐咗一个花园嗰度，因为佢哋有啲退役老兵嘅设施喺度噶啦。见到佢冇焦点嘅眼神咧，我真系觉得哇！其实战争真系几令人痛苦、伤感。阿玛尼， 阿玛尼，拉古贝巴，拉古贝巴尼，阿玛尼，拉古贝巴，拉古贝巴尼， 他。主宰世上一切，他的歌唱出爱，他的真理遍布这地球。他怎么一去不返？他可否会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我向世界呼叫。只想觅自由，心千亿火海心碎，今天一切厄困，仿佛真理消失在地球。无助与冰冻的眼睛，流泪看天际大悲愤。是控诉战争到最后，伤痛是已痛。 Beyond 嘅呢首《Armani》， 向世界呼叫。 但愿呢个世界永远和平。翻嚟我哋嘅风骚范啦，十二点之后我哋有我们的广播。其实今日嘅主角就系何锦华华女。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盯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 松快活人。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今日的主角是何锦华。何锦华熟悉的朋友叫做华女，在演艺界涉猎的范围非常之广阔。首先是第四期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的学员，1975年加入配音员训练班，成功通过入职之后的考试。但后来加入了这个佳艺电视，跟着倒闭了，就变成做一个电影的配音的工作。在1981年何锦华正式加入香港电台，担任广播剧的播音员和做节目的主持，曾经都同我和蔡雅阁三个人主持过周日的节目。讲到电影，大家看过很多电影，以把声这么熟悉，原来就是他的。其中讲一个角色就是叫《倩女幽魂》里面王祖贤扮的聂小倩，你听下认不认得。还有《鹿鼎记》里面邱淑贞扮的建宁公主，就又是他咯。电影配音做了这么多了，但是广播剧还记不记得最初哪套呢？ 第一次参与录广播剧的情况啊，哇，年份久远啊！我第一次在香港电台录广播剧咧，系1979年嘅时间。咁当其时都未算系正式加入广播剧组，未签约成为正式嘅艺员嘅。咁所以第一个广播剧系咩咧？真系唔系好记得。之后咧就第二年啦，就正式成为咗合约嘅艺员啦。咁而当其时合作得最多的应该是简伟安啦，另外还有李学斌的。尤其是简伟安合作应该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是同期同日，然后跟他一起签约成为广播剧组的艺员的。第一次录广播剧呢，我就不记得了跟哪个一起，但是第一次直播做广播剧呢，我就记得跟哪个一起。因为当其时咧，梁继章喺逢星期日嘅时候咧，就喺第一台有一个节目嘅。咁佢其中有一个环节咧，就系要直播广播剧。咁嗰阵时咧，佢就叫我一齐去参加啦。咁录咗几次嘅，直播咗几次广播剧。咁当其时都觉得几大挑战性嘅，因为录广播剧你真系食咗螺丝啊，或者系讲得唔好咧。你讲错咗咧，你仲可以系即系再录过，可以 NG。但系直播咧就冇啦。尤其是咧，如果录到喺啲喜剧嘅时间，你仲要忍住笑，因为你唔可以 NG 啊嘛。咁所以咧，嗰阵时同阿梁继章合作咧，都系一个几深刻印象啦，同埋觉得都几有缘分嘅。有冇同任何演艺界嘅朋友合作过？在广播剧组嗰阵咧，我记得有同阿张德兰一起合作过做广播剧啦。另外咧，仲有啱啱出道嘅刘德华。咁有冇同场我就唔记得啦。总之我记得咧喺广播剧组咧系有一起工作过嘅。好似仲有梁家辉添。咁反而咧系到后期啦，到80年代尾嘅时间，我成为咗香港电台第二台监制嘅时候咧，咁成日都会喺自己监制嘅节目里边咧加入广播剧嘅环节嘅。咁当其时反而咧，亦都会邀请唔同嘅演艺界嘅朋友咧嚟参与演出。咁当然啦，喺嗰啲广播剧嚟讲咧，就我唔会系主角嚟嘅，我会俾翻系嗰个节目主持人啦，那个 DJ 咧系做女主角或者系男主角，咁啊自己咧都即系过下戏瘾啦，咁啊都会演埋一份咁样。我记得当其时真系同咗唔少嘅演艺界嘅朋友咧一齐有做短短嘅广播剧嘅，包括我仲记得咧，连导演我都邀请埋。我记得咧系揾阿张之亮导演啦，邀请佢咧一齐同我哋做过广播剧嘅。当年最中意听嘅广播剧同埋广播剧演员啊，最中意嘅一定系我自己嘅老师陈少燕。咁其实咧，我好细个时间咧， 好鍾意好鍾意聽廣播劇嘅。咁當然啦，就係因為自己嘅老師有份演出而成為咗吸引我去聽嘅一個元素啦。其實除此之外呢，因為我都覺得廣播劇係非常之吸引嘅。咁除咗有聽陳少燕之外，我仲好鍾意聽阿張雪麗啦、何楚雲啦、林有榮啦、張炳強啦、顏國梁啦、洪良石啦，後期仲有聽郭劍青啊，或者係曾麗珍啊咁樣啦。隔離台我都有聽噶，咁當其時咧就有聽啊尹芳玲女士嘅廣播劇啦，同埋咧亦都有聽《大丈夫日記》啦。細個嗰陣咧，仲中意聽咧係民間傳奇啦，警樂情奸啦，我有少少幾中意聽古裝劇嘅。廣播劇最吸引人嘅地方，就係聽眾可以有更加多嘅想像空間咯。廣播劇另外一個優點咧，就係唔受到客觀環境影響嘅。无论你当其时做紧啲乜嘢咧，好可能你都可以欣赏到广播剧。无论你煮紧饭啦、扫紧地啦、拆紧面包啦，甚至浸紧泡泡浴啦，你都可以一路系听住古仔，一路做你自己手头上要做紧嘅嘢嘅。譬如喺六七十年代嗰阵啦，我知道好多工厂咧就会开住收音机。好多工友咧系听住广播剧，然之后咧为自己嘅工作加油嘅。我最中意自己嘅作品啊，《倚天屠龙记》里边嘅殷素素，我觉得好荣幸啦，可以演到金庸前辈笔下呢个女主角，系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嘅人。仲有就系因为。我好喜欢演古装剧的。能够成为香港电台广播剧组的一份子，可以说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幸运。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由细到大的一个心愿。在广播剧组的日子不算很长，但是带给我有很多很多的回忆。例如我有机会可以演一套广播剧叫做《我不再哭泣》，是女主角之余还可以唱埋主题曲同埋插曲。我仲记得当其时嘅监制就係梁继章同埋叶世雄。我又有机会可以演到立体声广播剧。咁呢个係李安求女士一个好创新嘅主意嚟嘅。当其时呢要出外景啦，同埋录广播剧嗰陣呢要走位嘅，唔係就咁企喺度呢可以录嘅。咁我都觉得係好新鲜啦，好有挑战性啦，同埋好得意嘅。咁之后我就算离开咗广播剧组啦，我都会喺自己主持嘅节目或者自己监制嘅节目里面呢加入广播剧嘅元素，因为我实在太爱广播剧啦。我仲记得当其时有加过嘅系一啲单人讲述嘅古仔啦，因为我觉得自己嘅声线运用咧都几多元化嘅，同埋我好崇拜萧湘女士啦，同埋李鄂先生嘅。咁除此之外，仲有好难忘记嘅就系同阿梁继章一齐直播广播剧啦。总言之，都系嗰句，我爱广播剧。 何锦华华女头先提过嘅殷素素角色，到底里面演出嚟嘅效果系点嘅咧？一齐马上同你分享。 金庸武侠天地，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倚天屠龙记， 嗰日喺钱塘江， 你喺船舱里头用蚊酥针伤你嘅，就系、是、小妹。 叔叔，系你？点解你唔早啲讲？ 五哥，你谂下，伤害你三师兄嘅罪魁祸首就系、是、你妻子，你叫我点讲？三伯，后来用掌心七星钉伤你，仲握咗把屠龙刀嘅人，就系、是、我亲生哥哥殷野王。 系佢？ 因为我哋天鹰教同武当派素无仇怨，既然屠龙宝刀已得，同时又敬重三伯系一位英雄好汉，所以就叫龙满镖局送你翻武当山。点知喺途中另起风波，我真系始料不及。 你点解你要咁样呃我？ 佢晕咗，快啲回。 三哥， 五哥，我俩十年夫妻，多蒙你怜爱有加，情深意重。我今日亦都死而无怨，五哥，请你一剑杀咗我，以保存武当七合之意。 好，我就杀咗你， 五哥。系，兄弟， 五哥，系我对你唔住，请你杀啦。 我点落手啊？ 五哥。 师傅，师傅，师傅，弟子大错铸成，无可挽回，请求恩师应承一件事。 系乜嘢事？你讲，为师母还应承。 多谢恩师。 唉，唔使叩头， 弟子有个独生子。落在奸人手上，下落不明，请求恩师救回他出来，抚养他成人。 嗯， 多谢恩师。各位前辈，所有罪孽都是张翠山所为，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今日各位可以心满意足了。 翠山， 五哥， 五哥， 五哥， 嘿， 冇 事，冇事， 嗰个入去， 张翠山个仔， 放开我啊！ 翠山个仔啊， 娘亲，冇忌，娘亲，冇忌，你有冇讲出你义父嘅下落噶？ 佢哋打死我，我都唔会讲嘅， 乖。武忌好乖，等娘亲抱下你。武忌， 娘亲，点解你要逼死阿爹啊？系边个逼死我阿爹嘅？ 呢度好多人都有份，佢哋一齐嚟武当山逼死你阿爹嘅。武忌，你要应承娘亲一句说话。 好。我会记住的， 你千祈不要心急报仇，要慢慢地等，但是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 娘亲，我不要报仇，我要阿爹翻身。 无忌，人死了又怎能够复生呢？无忌，既然你阿爹死了，我哋唯有将你义父嘅下落讲俾大家知啦。 唔得噶，唔可以讲噶。 洪文大师，我只系话俾你一个人知啫，请你埋嚟。 女施主，如果早啲讲嘅， 张侯就唔会死啦。 请大师听住啦。 啊？咩话？你讲咩话？ 嗰、那个金毛狮王谢信系匿喺 咩话？啊？啊？ 佢就匿喺嗰度，请你哋少林派自己去揾。 我听唔到啊，听唔到啊！ 我唔能够再多讲，你去到之后自然会见到金毛狮王噶啦。冇记，他日你长大之后，要提防女人会呃你，生得越靓嘅女人就越会呃人。我冇话俾个和尚听你义父嘅下落，我系呃佢嘅。 哦， 无忌，咁你话你娘亲几会呃人？ 娘亲，娘亲，娘亲，你系你杀死我娘亲嘅？ 啊？ 你点解要杀死我娘亲？ 唔系啊。不关我事啊！佢系用短剑插入自己嘅心口度自杀嘅咋？ 我唔喊，我唔会喊俾你啲恶人睇嘅。 张真人搞出咁嘅事，真系估唔到。既然张五侠夫妇已经自尽，咁就前事不提系啦。我哋告辞 啊！我哋都告辞啦。 事不完数。 刚才一节《倚天屠龙记》第二十回，系由李安求监制，吴伟荣、梁继章联合编导，金庸原著，方浪改编，周俊良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下一集有倪炳龙，留意收听咯。 Sir 姑妈，今日开工部车爆车胎啊，轮胎太重，我搬唔喐啊。 死啦 V， 生活就系咁啦，笑住面对就可以。况且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好多安全嘅守则要注意噶。 妈 ，Sir， 多谢关心啊！大家如果想知多啲关于重型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嘅工作安全咧，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落嘅《风骚侦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充气都要跟足指引，小心免让危难。我系刘。刘志慧 Samuel， 冇错啦，我哋一阵间咧职业安全院嘅就会系一点前为大家播出嘅。而今日咧 ，Dr. Eric 咧，佢本来都可以做到节目嘅，虽然佢而家人在外地，不过咧最新消息嘅话，身体有啲唔舒服，希望佢快啲好翻啦。下个礼拜嚟再同 Dr. Eric 倾偈吓。好，而家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啦。今日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嘅。听日临近呢个周末啊，就嚟个周末有几阵嘅骤雨，晚间稍凉。而到星期六日咧，就最低嘅温会降到21度，大家小心身体，千祈唔好冷亲啦。星期日同埋重阳节天色会逐渐好转，正日间干燥。而家先咧12点半嘅新闻同埋呢一个财经消息，继续翻嚟，仲有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新一份施政报告中增加香港竞争力、提升香港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将会是重点。李家超寻日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他在北京总结行程时，被问到会否有派遣措施鼓励生育。李家超说，施政报告还有一个星期公布，届时所有政策细节大家都会清楚。政府将会分两阶段管制九类即弃胶餐具。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咏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欢迎政府的做法，估计可减少的即弃胶餐具 數目應該不少。他說部分人自備餐具已經成為習慣，社會上亦有其他替代品，包括紙或木製的即棄餐具，但他認為今次立法管制涉及的餐具體積較小，對體積較大的例如碗和杯等，政府應該可以推動重用文化。譚詠麟又說，早前和超過30間咖啡店合作推出借還咖啡杯計劃，市民反應積極，對於明年4月起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管制即棄膠餐具的措施同月執行，會否擔心引起混亂。譚詠麟認為，相比多個鄰近城市，香港的減廢政策已經較遲推行，加上業界討論多時，不應再拖。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建議在當地的中國公民利用商業航班仍在運作時盡快回國或離境，以規避風險，確保安全。有條件的人士都可以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選擇自駕等方式通過有關陸路口岸離境。使館表示，新一輪大規模以巴衝突越演越烈，以色列宣布進入戰爭狀態，當地安全形勢更加嚴峻複雜。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平壤與北韓外相崔善基會面，拉夫羅夫說總統普京與北韓領袖金正恩上月舉行歷史性峰會後，兩國關係已經達到新的戰略水平。拉夫羅夫昨日抵達平壤訪問兩日，朝中社報導拉夫羅夫昨日在平壤說訪問將成為促成俄朝首腦會談協議落實並取得實質性成果創造重要契機。拉夫羅夫說，美國主導的西方以霸權主義政策，以統治世界為目標，導致國際政治形勢錯綜複雜。俄朝基於傳統友好關係相互支持和團結具有特別意義。他說北韓堅決守護國家主權和安全的真正自主獨立國家，俄方全面支持平壤政府和人民為捍衛國家自主權和發展利益而實施的所有政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仍然有几阵骤雨，晚间稍凉，周末期间最低气温降至大约21度，星期日和重阳节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86点，跌咗345点，成交金额45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21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09点，跌10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5.2跌4.8，盈富基金18.02跌3.8，京东集团97.6跌5.2，阿里巴巴80.0跌1.45，比亚迪股份250.4跌7.0，友邦保险67.05跌2.2，美团110.0跌3.7，小米集团13.34升1.6，百度集团108.1跌5.6。快手56.65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49.83，瑞士法郎0.899，加元1.373，人民币7.316，英镑对美元1.213，欧元对美元1.054，欧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31,511点，跌531点。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83。港金报18,180元，升咗8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5.98美元，卖出1946.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决赛前夕。联大队遇上连番打击， 先有陈友斌突然被暂停教练工作，陈彻在训练的时候又意外受伤，之后他更接到一个极大的坏消息，主角沈周周的终极一战还打不打到下去呢？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行政长官会在10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主要公共图书馆派发。详情请浏览施政报告网页。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波。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我哋节目啦。咁啊，本来等到 Eric 嘅，咁啊，今日咧就休息一天，身体不舒服吓。咁啊，网上咧有个人咧分享咗一张喺街影嘅啦，呢个喺内地嘅吓。 系。 咁啊，有一个潮流大叔啊，大叔 点解叫？ 系啦，佢咁叫佢啫，潮流大叔。 我系潮流尖端大叔， 你系好流大叔，好流嘅大叔。咁呢个潮流大叔做咗啲咩？嗱，我哋有时会讲嗰啲废物利用啊，咩减废啊，等等等等。阿潮流大叔咧，用咗一样嘢，拎咗出街当系一个手提袋，咁大家就觉得哇犀利，真系谂都谂唔到啊！咁样 废物嚟嘅， 废物嚟嘅 手提袋， 佢质地系硬嘅。 桶啦，我怀疑有啲桶啦， 桶 即系嗰啲胶桶啊， 类近啦。佢本来咧系装一啲嘢嘅， 装油嘅咧，胶桶 啦。装油点会揾嚟装？ 油污啲 啦， 系 啊， 装水嗰啲咯。 嗯，嗱，佢系用咗。如果大家用洗衣机咧，你会知道有一种叫油唇剂。 系 油唇剂咧，有啲有啲嘅包装咧系成个有个手柄嘅， 系 胶嘅，有蓝色啊，有红色啊嗰啲，你知道讲边啲啦？ 知道。 锯咗佢上边，咁跟住咧就绑两条绳咧，咁就作为一个咧手提包。咁于是啲人。哦，又好似几型或者几得意喎，咁样样吓，咁我又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即系好傻猪啦吓 ，no comment 系咪啊？ 好型啊，我觉得自己。 喂，你系潮流大叔，我真系觉得其实 fashion 系冇得讲噶，你敢着就得啫啦， 红白蓝， 红白蓝， 同埋你开心就得噶啦，你理得人哋讲乜嘢啫，系咪啊？ 潮流大叔觉得好开心，嗰时我又睇过网上有啲人咧用一啲已经唔着嘅牛仔裤啊，改。做牛仔袋，即系手提袋。 哦、 我哋觉得生活资源真系好多，可以呢啲咁样，唔一定要抌，即系可以将佢变身。 你将嗰啲嘢变做赋予佢另外一个第二次嘅生命咯。 其实都几好噶， 冇乜问题噶。 系啊， 等于嘅就系我有时候觉得有啲几有意义嘅，就系将一啲你好锡嘅人，可能佢已经过身，将佢嘅嗰啲衫，你有冇见过啊？剪埋一忽，因为你好多时候可能佢已经过身嘅话，你已经抌噶啦嘛。 系啊， 就将佢嗰啲衫啊咩都好嘅话咧，就剪一忽，跟住整一张嘅就系嗰啲 patchwork 嗰啲皮。咁你可以攞住嘅时候嘅话咧，就闻到佢嗰阵味，亦都可以有好多嘢就啊呢件衫又点。你有好多嘢可以纪念佢啦。咁、其实你都系赋予嘅就系一啲已故嘅人佢哋嘅一啲嘅、要抌嘅衫嘅话咧，将佢就变成第二啲嘢咯。系啊，我有见过佢哋又系做嗰啲咁嘅嘢，我觉得好有意思。 我惊我啲衫好多人争、啊。 你觉得你啲衫好多人争？ 点搞咧？ 唔好笑，收翻。 此仇不报非君子。 好嘢，如果知点解就要听曹君辉人头先嘅爱好啊。 越老辛苦， 心如止水。 系啊， 人哋都唔系笑你讲嗰啲嘢，哇！即系无端端咁两位咪后我闹爆啊！ 咩啊？咪前都闹爆啦， 咪前冇，咪后恶毒啲， 咪后恶毒啲 ，OK OK， 好恶毒啊！ 系啊，咁先好玩噶啦， 哇！系啊， 细个仲多呢啲啊，细个时你有冇搵过嗰啲叫雪糕杯做呢个电话？即系如果第一， 哦， 而家啲细路仔就唔玩呢啲噶啦。 放二啦，嗰啲嘢系啊， 对 嘅、 啊。 你有冇试过做嗰啲咩嘅废物利用啊？ 最废嘅 自己咯， 就嗰次有部单车， 我自己吓、啊、单车你都可以改。 三轮单车 啊， 细个好细个，唔系啊，同我家姐争啊，拉断咗， 单车都拉断， 断咗啊，中间。 铁噶喎， 系啊， 断边拍啦， 即系佢拉个头，佢拉个尾啊， 系啊，我啲三轮单车后边有个位啊， 佢拉住一个单车， 系啊，唔系嗰时可能啲 都系残晒噶啦，生晒晒， 咁啊，你眼望我眼。 但属于边个噶？架单车系边个噶？ 大家 可能系无情力啊，系咪啊？啲无情力总有一定会争赢你，我话知你啊，拉烂佢就最好，一拍两散， 终于烂咗啦， 系啦， 又惊闹啊，就将佢咧 黐翻埋， 冇啊，即系定住佢，啊，好翻落个位， 当唔知， 咁你都系赢到噶， 当唔知就冇噶啦，但系唔想俾人闹嘛，有一日我阿妈，咦一拎，咦 嗱，阿妈你整烂嘅。阿妈，你反翻买翻部，阿妈你死啦！ 即系几衰啊，细路仔系咁冇办法，咁冇咗啦。咁但系想玩噶嘛，就攞咗嗰啲过年嗰啲曲奇饼罐啊、圆咕碌嗰啲咧，就谂住即系 改装佢， 系啊，做 将佢变成一个碌， 系啊，得唔得咯？系啊，就系咁啦，真系试。 得噶，你得咗啦， 系啊， 你得咗， 再加个摩打。 琴日 A I B B 班访问你啦， 你使唔使咁？ 你咪错啊！呢啲系咪啊？你第一时间攞 分分钟系嗰啲学生嚟， 佢可能细个有做呢啲咁嘅嘢噶， 真系啊！ 你有冇 发 觉其实你总会有一啲同学仔唔知点解嘅，就总有啲咩个咧个好地地个中意拆烂佢啊！ 我哋以前 呢啲系通常都系嗰啲话理科生啊，系嘛嗰啲科学家咁。 有好奇心啊，發掘嘢啊， 跟住要砌翻佢。 我哋 好似我同學好中意咁嘅， 係我哋 拆嗰啲原子粒心機， 原子粒心機， 冇錯，拆完之後整翻好。 但係冚得翻先， 冚得翻，佢哋一定識㗎啦。 咁犀利！ 你睇嗰啲無線電嗰啲書咪得咯，係 啊，好 正。嗰啲電阻啊，唔知乜物物有兩支嘢咁啊，吉落去又 我哋以前都有讀過㗎，係 啊， 係咪？唔知點樣嘅就係嗰啲電力咧，跟住咧唔知點整完之後嘅話咧，就整著個燈膽啊嘛， 係 啊，試過啊。系啊，应该系读嗰只正极同负极噶嘛，一摆埋嗰度，咁样就着咗三百蚊， 几开心啊！ 系啊，啊唔知啊，琴日佢哋两个同我有冇试过？ 定系一嚟已经唔系读呢啲嘢，就我都 一嚟就知 呢 啲。 欲知发生咩事，听翻琴日就知道啦。有两个靓仔做我哋嘉宾嘅 A I B B 班， 一定系试过啦呢啲嘢。 OK， 人生不停进步啊！好啦，一阵交俾呢个即安剧嘅。 竟悔恨不已，自问得世便说尽更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得脸，再说着抱歉都惹人讨厌，现在想见面也很难再见。潮里风浪多，若这是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已没法倒流当初。算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算好了，早该分开。 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货如轮转，货如轮转，我猜。 肥强搞咩啊？你不过喺度嗌货如轮转，为咩摆个练功嘅功架？呢啲又系咩玩法，定系咩练功法啊？ 我下星期翻新工就系揸重型机械车辆，咁要揸得掂呢啲车，一定要练大只啲，确保安全。我就嗌货如轮转。 等阵，你除咗练大只之外，其实仲有好多好重要嘅事情你要留意噶。例如简单到连为重型机械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都大有学问噶。 司令官啊，多谢你提我。其实我都知近年重型机械车辆轮胎装拆及充气工作嘅严重伤亡意外是有所闻。工人呢往往误以为你的工作是简单作业，而掉以轻心啊。 谢过，危险啊。 哇 ,Samuel, 你做咩攞咁大个轮胎嚟我车房啊？我呢一度维修私家车同埋小型车辆㗎咋噃。 肥强话专揸重型机械车辆，有大叫货如轮转，咁我咪俾个重型车辆轮胎佢感受下囉。大家唔好睇小佢啊，呢、這个轮胎有成几百磅重，可以估计如果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啊。 哇，知道啦。 所以在进行任何有关于重型机械车辆轮胎装拆或者是充气的工序前，工序负责人包括雇主、东主和管理以及是控制工序的人士，应制定并提供一套安全而且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系统，确保工人安全啊。首先要由合资格的人士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以找出危害，研究有什么人可能会受到影响以及如何受到影响，评估危害可引致的风险，并且考虑现有的安全措施是否足够或者需要加强， 还要记录评估结果以及不时就风险评估作出检讨，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再作评估。 没错，因应风险评估的结果，然后制定安全措施，参考制造商提供的轮胎及轮网组件和其他设备的规格，以了解制造商就轮胎安全装拆 及充气工作所建议的做法，定明所需工序的安全施工方法及程序。 为了有效地实施安全工作系统，轮胎装拆及充气工序的负责人有责任向工人提供资料、指导、训练和监督。监督工作应由具备足够安全知识以及工作经验的合资格人士执行，令所有相关人员完全了解安全施工的方法、潜在的工作风险以及所需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工人亦应该要遵从内部安全规则、安全作业模式以及程序。 完全明白了。咁 Samuel 可唔可以讲下换轮胎嘅安全预防措施啊？ 记住啦，工作地点应与其他工作场地或工序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车辆已在坚实及平坦嘅地面上拍定并拉上手掣。 仲有喺拆除车辆前，轮胎必须要彻底放气。如属重型机械车辆，轮轴上同一端嘅双色组装车轮，则两条轮胎需彻底放气。 诶，我都知啊。至于呢个安装呢个轮胎前咧，就应该检查车轮嘅组件，确保状况良好，亦需咧查阅轮胎同埋重型机械车辆制造商嘅参考手册，以确保咧个轮胎同轮网嘅尺码相配。喺安装呢个车轮嘅时候咧，个扭矩扳手咧就应该调整去到呢一个重型机械车辆制造商建议嘅扭矩值，以拧紧嗰个螺帽同埋个线夹。 仲有啊，喺安装嘅过程之中，切勿试图修复、焊接或者系加热轮网组件。装上车轮之后，应该要进行复检，以确保组装正确无误。 诶，我都知道啊，为轮胎呢个充气都有好多安全事项要谨记噶。轮胎充气前咧，应该检查所有嘅车轮组件，以确保个组件系相容嘅、可供使用同埋正确装配。 以当为轮胎充气时，应使用安全防护装置，例如安全笼啦及安全架啊。以吸收爆炸时所产生的能量，阻止故障时车轮组件弹出。轮胎充气时，工人不可以将身体任何部分靠在安全防护装置上。 如果需要在车轮装上轮壳之后才进行轮胎充气工作，充气前需先拧紧螺帽和线夹，应使用阀心固定夹连气喉中途阀门，以及设有调压器的气压标为轮胎充气。在充气期间，需确保所有工人远离车轮组件飞脱的危险范围。 啊，有两位前辈指导呢，我就安乐晒啦。等我送啲车轮俾大家享用下先。 吓，车轮点享用啊？ 车轮包咪可以请你哋品尝咯。 哇，味道唔错啊。 不过仲有好多进步空间。 重型车辆轮胎装拆一啲都唔简单啊！充气都要跟足指引，小心免让危难。我是刘志慧 Samuel。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遵从呢个职安健法例外咧，作为雇员的你亦必须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同埋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50,000元同监禁6个月。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